奇来自周迅，唱的是他曾经的感情生活，而单单就是这首歌出自偶遇专辑里，这也是他继夏天之后和极具音乐个性的火星电台再次合作了。在这张专辑当中，勇敢的周迅大声宣布爱情，感谢命运还有周围的朋友，用音乐展示了最真实最近距离的自己。好了，周一的早间，欢迎你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974最爱听，为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带来陈建的第一抹亮色。继续来分享赵薇的歌，同样是演而优则唱，我们来听听她的《我和上官燕》。 面对这个世界是甜美的冒险，藏匿的小心愿能否一一实现，仰起头看着天，两张无知的脸，我们会护城河的西和盐，古老成群边，淡淡自体贴，空气里的味甜，声音里的夏夜，想起来不远，一九九八年，六号楼九单元，现在早已拆迁，我和上官燕曾分租两个房间，我们不常见面，我很忙，她很闲，那些艰难岁月，梦想好难实现，我们分享过同一碗泡面。一眨眼，1999年。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恒斌主持。 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，求时间趁着你 烛影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它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名字。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。 一首非常耐听的歌，来自奶茶刘若英1998年的作品。她用最纯净的原始自己面对所有的歌迷，当然在专辑制作上依然保持高水准和国际化的团队运作。我们都知道陈升和刘若英是非常要好的亦师亦友的关系，而在陈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奶茶这次放宽眼界，勇敢突破自己的演唱方式，让陈升也是更加欣慰了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继续和你共同分享你爱听的歌。首先是薛凯琪和方大同的一首翻唱作品《复刻回忆》，这还有叶倩文和林子祥的经典对唱老歌《选择》。 你还好吗？好久不见，又来这里这个老店。后来的你喜欢了谁？我们聊聊 很想你， 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 一定会 选择源自于林子祥《我这样爱过你》专辑里，发行时间是1992年。我相信很多现在听节目的小朋友都是那时候刚刚出生吧。而在这张唱片当中，他和叶倩文有两首合作作品，分别是刚刚听过的《选择》还有《情愿受伤》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继续来分享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。之前有报道说，队长王俊凯截止到2015年6月19号中午12点，他曾经在2014年9月21号创建的一条微博，一共产生了4277万6438条的转发，因此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，成为了转发最多的一条微博。小朋友的人气还真的是很红啊，而且是红遍全球了。好了，赶快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人气吧，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。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着亮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。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不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 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 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 下面请听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歌曲金小鱼演唱的感谢你中国。 我流浪了好多年，却也找不到一个家，生活二十年不知道会否活着，但在路上你找到了我，你让了我看见一个梦，感谢你中国。你的梦里有爱情，过春节的中国家，白头发老爸老妈手牵手玩，吵闹的夜晚有朋友分享桌子中的餐，这份快乐感谢你中国。 广播金冠加多宝明星 DJ 清凉约会季盛大启动， 6月20号袁一张琪， 7月4号麦麦， 7月18号白洁， 8月29号王东， 凉茶领导者金冠加多宝和明星 DJ 一起与您相约， 这个夏天有你更精彩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，回复约码查看约会详情。 打击黑电台，我们在行动，传播非法虚假广告信息，干扰合法电台正常播出，针对黑电台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，执法部门展开行动，目前已取缔非法电台数十个，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，对违法者我们绝不手软，对黑电台我们严惩不贷。欢迎拨打黑电台举报热线12318，依法严打黑电台，还京城一片洁净的天空。 大家好，我是韩冰，我是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西游血型爱心之家的一员，我的心愿是爱心之家不断壮大，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。 集社会之力为榜样圆梦，拨打首都献血服务热线400-601-2320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滴滴热血化作爱的暖流，为榜样圆梦系列公益行动期待您的加入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，由于空气湿度大，能见度依然不太好，最差时只有1到2公里，部分路段不足1公里，对于交通和出行会有一些影响，大家要有防范复杂天气的准备。明天外出要带上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，西部和北部有阵雨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阴天见多云，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 要让你的新娘成为最幸福的女人，一切从水晶之恋婚纱摄影开始。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。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，川音气象指数为6，是一穿短袖类服装。 动听是一种来不及拒绝的心情，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带着音乐的感动再次出发。97.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。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来自音乐最亲密的问候。 怀念的 这里依旧是用好音乐陪您度过早间时光的974最爱听，我是邓冰。周一了，各位是不是比往常要提早出门呢？好了，希望您带上我们的好音乐，一路好心情相伴。接下来分享苏打绿，相信。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东风藏在眉心。我会永远相信插入心的水滴，在另一个世界，星空布满垃圾。去更清晰，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时间，距离不是距离。

来自张靓颖。回到05年出道至今，音乐一直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。从06年的 The One 到12年的倾听张靓颖，都是张靓颖用时间一步步造就的成长，而每张唱片都印证着当时最完美的靓颖。时间呢，让张靓颖塑造了每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当开始启动张靓颖第七张专辑计划时，他亲自操刀填写主打歌《第七感》，并最终将第七张专辑正式定名为《第七感》。好了，九七四最爱听，接下来分享同样是超女出身的谭维维带来《那时的光》，之后呢还有周笔畅的《关于我们》。 窗外的月亮看着我那么的安详，心中在荡漾，苍穹下大地也在歌唱。是天堂，每个人都在尽情盛放，迷醉的花香，耳边传来天使的歌唱。 关于我们应该有什么？ 关于青春。